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独孤博脸色阴晴不定地看着唐三，以毒闻名的他在惊讶过后渐渐明白了面前这个少年能够抵挡自己剧毒的原因。在少年被自己抓来时并没有这个能力，无论是武魂还是外附魂骨都在来到这里之后发生了变化，显然是他已经吃过了什么能够抵御毒素的药物。自从当初发现这冰火两仪眼之后，独孤博就发现在这里有不少药草都是自己不认识的，他也曾经尝试过试验这些药草的药性，但那曾经的尝试却也令他尝到了今生难忘的痛苦。如果不是独孤博自身实力高强，恐怕早就被毒死了。从那以后，独孤博再来到这里时就只取自己认识的药草，他实在不愿意相信连自己都不认识的那些药草眼前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能够认得出来。他也知道这些药草中可能有什么宝物，只是已经是封号斗罗的他也绝对不愿意再冒险。看着唐三，此时独孤博心中能想到的只有四个字，得天独厚。或许唐三现在拥有的一切能力在独孤博看来都不算什么，依旧是独孤博随手可以捏死的蝼蚁一般的存在，但是唐三的年纪却是他最大的优势，以唐三的岁数和实力，前途将不可限量。 可惜呀，燕燕的年纪和他差的实在多了点儿，不然的话，说什么也要撮合他们，哪怕是先将生米煮成熟饭，也在所不惜。 红白两色光芒渐渐从唐三皮肤下隐没，那柄漆黑的小锤也率先融入他身体之内，紧接着是外附魂骨八蛛毛，最后才是蓝银草。唐三的脸色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唐三从地上弹起，脸上重新挂上了一丝微笑。他虽然已经解除了碧鳞蛇皇毒，但唐三也知道独孤博用在自己身上的毒只是零星一点而已，毒性强弱和量成正比，再强烈的剧毒量不够也不足以产生威胁。这么看，独孤博显然是手下留情了，当然这也是在唐三判断之中的。当唐三看到独孤博肯给大师三人解药放他们走的时候，他就知道独孤博不会再轻易杀掉自己，这也是他冒险尝试对抗碧鳞蛇毒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了这次对抗，他自身对于抗毒能力大幅提升，下次独孤博再想用碧鳞蛇皇毒毒倒他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你吃了这里什么草药啊？居然连我的碧鳞蛇皇毒都不怕。 昨天你将我带到这里后，我思虑再三，服用了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 哦，八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那是什么？ 就是分别在冰泉和火泉两旁中心位置，分别吸收极阴和极阳精华孕育而生的两种毒草。 你说的是那禁止奇寒与酷热的两株，那两种药草也能吃？ 由于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的特殊性，这两种药草独孤博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在整个冰火两仪眼中，这两种药草也只是各得其一而已，他曾经尝试过，以他的魂力都无法在任何一种毒草旁待的时间太长。独孤博知道这两种药草都蕴含着顶级的阴毒和火毒，极其霸道，由于对药性不明，他一直都没有贸然而动。 没错，这两种药草都是绝毒之物，普通人只要靠近其十米之内，一时三刻就会冰冻或者化为灰烬，更别说是吃了。但是所谓阴阳相克，冰火互制，当这两种极端的药草放在一起时，就会彼此中和，毒性大减，而那也是服用它们的唯一机会。服用之后， 冰火两种毒素由相互排斥变成相辅相成，有改造身体之功效，再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加以吸收，便能起到水火不侵的效果。 好，好一个水火不侵。要是我喝了他的血，或许……只是……哎，他说这两种药草是需要特殊的方法来吸收的，不知道是什么。你就是凭借他们克制我那三种剧毒的？ 可以这么说。老怪物，你带我来这里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你体内的毒素没有将你反噬致死，正是因为这冰火两仪眼的作用。寒极阴泉和炽热阳泉对任何毒物都有极强的克制，泉水内更是万毒不侵，对于普通人来说无法忍耐这里的环境，哪怕是强大的魂兽也不行。可对你来说，这里却有益无害，正是冰火两仪眼的气息克制住了你体内的剧毒。在这里修炼，虽然不足以解除你体内的毒素，但至少可以保证你活到百岁毫无问题。只是…… 只是什么？哎， 我之所以吃下烈火性胶书和八角玄冰草，还有另一重用意，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这两种药草加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冰火两仪眼，只不过抗毒效果不如冰火两仪眼那么恐怖而已。你身上的毒，我想出了两种解除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同时服下这两种药草，然后凭借你强大的魂力将其药性吸收。那样的话，我至少有八成把握能够化掉你体内的毒素。 可是，你却将它们吃了。 老怪物，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都属于仙品珍草，尽管它们是剧毒的，这仙品品级却毋庸置疑。没错，他们是能够化解你身上的剧毒，但与此同时，你这一身毒功也会被同时化去，你愿意吗？ 这个， 如果你不信的话，这样好了，我的血液中蕴含着两种药草的药性，我可以弄出一些来给你试试，不过你修为降低了可不要怪我啊。 不用试了，你这个小怪物。你怎么懂这么多？ 小时候我曾经得到过一本书，其中就记载着许多珍奇异事，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知识自然是从书中得来的。 你刚才说有两种方法替我解毒，那另一种是什么？ 这第二种方法我只有六成把握能够成功，但却不会损伤你自身的实力。当然你孙女中毒还浅，我有十成把握帮他恢复。这方法说起来也并不复杂，你之所以被毒素反噬，主要就是因为你修炼的是毒功。如果你拥有的是气武魂，那么就好办多了，只需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凝聚在自己的武魂之上，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你现在使用的乃是兽武魂，所以毒素才会与自身融合。尽管你的魂力能够起到调动和压制作用，但他们却早已经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故此才会对身体产生极大的损伤。想要把你体内的剧毒保留下来，又不让他们伤害到你，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寄生体来作为毒素储存之所。我想以你的实力，身上怎么也会有一块魂骨吧。 你是说让我将体内的毒素逼入魂骨之中，这样就不会伤害到我自身了？ 就是这个道理。你那孙女也一样，你只要给她寻找到一块合适的魂骨，让她在修炼毒功时将毒素逼入魂骨之内，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像我现在虽然也是身具毒素，但体内的毒都在蓝银草和外附魂骨八蛛毛内，自己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老夫修炼碧鳞蛇武魂七十余年，身体早已经和毒素融为一体，这毒可并不好逼，一个不好恐怕反噬的只会更加厉害。小怪物， 你不是在教我如何自杀吧？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不是让你直接用魂力去逼迫。你说的对，那样做不但没有好作用，反而会引起更强的反噬，必须配合一定的药物引导，逐渐将你经脉骨骼中的毒素一点一滴地过滤出来，集中到魂骨内部。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毕竟现在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毒人，所以我才说只有六成把握。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无法帮你将所有毒素都融入到魂骨之内，也至少可以大幅度减轻你现在所需要承受的痛苦。你愿不愿意试试？ 小怪物，我多次想杀你，你真的愿意帮我解毒？你就不怕等我的毒解除后会杀了你？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从不排斥毒，相反很喜欢他们。而像你这样的毒人，恐怕整个大陆也只有这么一个而已。治疗你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试验的过程。至于你会不会反悔，我虽然不能肯定，但我却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杀了我，你孙女也会死。我治疗你可以在这里，当我治疗你孙女的时候，我要请师长在侧，治好她，你我之间就再无关系，你看如何？ 好。小怪物，能令我欣赏的人不多，你算一个，我就信你，一切也按照你说的办。我独孤博说话一向算数，只要你治好了我和我孙女，我答应你的三个条件绝无问题，更不会杀你。但是现在请你把这个先吃了。我这条老命虽然不值钱，但还想多活几年。如果你把我治死了，那么就给我一起陪葬吧。 一边说着，独孤博嘴一张，一道绿光从口中吐出，正是一颗碧绿色的珠子。绿珠在独孤博的控制下缓缓向唐三飘去，唐三张开右手让其落在掌心之中。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他清晰地记得独孤博破除圣龙本相的时候就是吐出了这颗珠子。 从你嘴里吐出来再让我吃下去，这似乎有些恶心吧？ 不怕告诉你，这乃是我碧鳞蛇进化为蛇皇后凝聚的丹珠，可以说我一半的实力都在这颗珠子上。如果我死了，那么它会直接在你的体内引爆，别说是你，就算是封号斗罗也承受不起这样来自体内的爆炸。你这个小怪物狡猾得很，老夫不得不留一手。 唐三将丹珠直接扔入口中吞咽下去，只觉得一股热流顺喉而下，丹田一阵温热，不但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热气反而散入四肢百骸之中，说不出的舒服。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